听到的是来自陈琳的《不想骗自己》。继续为你挑到的这首歌，天空当中会不会招来一阵雨呢？这是来自萧敬腾的《王妃》。萧敬腾被大家叫做雨神，不管他到哪座城市开演唱会，那座城市都会下雨，想想也真是奇怪啊，基本上次次都中。王菲是萧敬腾的代表作品了，这肯定是大家在 KTV 必点的一首歌，我不管他破不破音吧，反正就扯开了嗓子唱呗。推荐各位去听听萧敬腾的慢歌，娓娓道来，用情至深。萧敬腾用起情来也是毫不吝啬的。 摇晃的红酒杯，嘴唇上染着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不见面的嘴，谁忠心的跟随，充其量当个侍卫，脚下踩着玫瑰，一个吻的安慰。可怜像春梦的一月，教练们怎么沉眠，不知名的香水，稚气的鬼魅，锋利的高跟鞋，让多少心肠破碎，弯到一半的美，捍卫你的秘密花园，也太美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之

1995年，范晓萱在福茂唱片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叫做《Rain》。现在算一下，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。可是我们听到这首歌，还是会觉得，啊，好像就在前两年听过、唱过的一样。经过几次转型，从少女情怀到小魔女，再到爵士名伶，最后组团发唱片。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是她一直所追求的目标。早期的范晓萱喜欢用气音式的方式去演唱歌曲，在那个纯真的年代，磁性纯真简单的嗓音让人听起来是最舒服的。而同样在磁带盛行的时代，香港乐坛有一个声音你一定要听，来自陈百强，等 等。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渐荒凉，夜已渐昏暗，莫到你再选择人，人亦定选择你，公平原没半点偏心。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，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，自愿吻别心上人，糊涂换来一生泪人，何故明是痛苦伤心，还含着笑装开心，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，目睹他远去，他的脚印心中永印，糊涂是你的一颗心，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，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。 欢迎继续回来，不穿高跟鞋，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。张国荣评价陈百强的时候就说他很有气质，而且有作曲的天分。除此他手笔的很多作品都非常的流行，而他是最不会理会得失是非的艺人。这首歌有点意思啊，来自杨丞琳的《芥末巧克力》。巧克力的甜苦相色加上芥末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呢？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人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想象，即便说呛到流眼泪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甜蜜的苦涩在里面。这种独特的味道就是为了特别的人才量身定做的吧。 你送了金给我，我当全作为者，不开心的人可以说，你说想吃肉羹，我买的是可乐，到底是哪一个说，哦哦哦，是谁在我背后和他朋友吹牛，说谁听

南语的一首歌《天顶的月亮》啊。有的时候音乐有这样奇妙的地方，可能你完全听不懂他在里面唱到了什么，但是旋律一响起的时候，你就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停下手中的事，去静静的聆听。科班出身的徐景淳有一股典雅而且很浪漫的艺术气质，他的歌声为国内流行音乐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。乐评家更是在评论当中也赞美说，徐景淳是跨世纪台湾最美丽的声音，听到他就好像可以闭上眼睛看到台湾美丽的山水了。再来听后弦《西厢》。 从我心想不必一盏香，隔壁小姐还在画中央，鞋子忘了原来的方向，应在十八斤水晶头上，刚刚一句盘中话山上，要那姑娘与她比模样，甘做花泥一柄高花旁，不是三月也能为人唱。谁知道天有变，就在街上走了边，就像这张照出他说话的甜蜜甜，不是多么甜多甜，明花里抹了长的卷，我的书生的不存在西厢真是少年。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，写下当年的你的我，睡掉歌头此一生。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彩虹码头，百花还在人聚楼空，那花儿常在人难留。 时间中的人都在留，花谢谁在 中央，鞋子忘了原来的方向，应该十八字水晶头疼，感恩一句盘中花成伤，要那姑娘与她比模样，甘做花泥一柄高花旁，不是三月也能对人唱。谁知道天有变，就在街上走了遍，就像这张照出她说话的嘴边，西厢真是少年。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，写下当年的你的我，睡掉歌头此一生。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彩虹码头，百花还在人聚楼空，那花儿常在人

书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，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，大树上还很空，你要不要陪我？ 到现在都很喜欢这首歌，陈小霞和姚若龙合作的主打歌《在树上唱歌》，虽然还是一首很普通的小情歌，但是却因为小霞姐轻松而不轻跳的旋律，让整首作品有了一种情歌童谣的味道。姚若龙晃着脚丫的文字点缀，更是衬托出了旋律的意象效果，尤其是出自小霞这么一位女儿都已经长成大人的歌手来讲，更是难得了。什么叫做永远都有一颗年轻的心？那不是时尚的发型，也不是白皙的皮肤和柔美的声调，而应该就是这样一种永远都拥有可以在树上唱歌的心态和情调。今天最后一首歌送上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。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。 树上夜未央，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的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发耀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，风吹得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，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，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，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。